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48集。 有燕无话可说，因为同源说的一点儿也不错，他很后悔，那个时候还是应该立刻折返。同源说的道理并不难，脑筋稍微转一下就能明白，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到呢？他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生气。 对不起。 有燕朝着同源的侧脸再次道歉。 这种事我不会说第二次。 我知道。 同源不会原谅犯同样错误的笨蛋，这一点有燕十分清楚。有燕狼狈地穿过驾驶座和副驾驶间的狭小空隙，从放在载货台上的纸袋里拿出自己的衣服，在晃动的车子中保持平衡，开始换装。脱掉丝袜时，他有一种奇妙的解放感。大尺寸的女鞋、女装、手提包、假发、眼镜和化妆品，这些女用装扮全是同源张罗的。同源绝口不提是如何弄到的，有燕也不过问。有燕早已由过去相处的经验中得到惨痛的教训，他知道同源有许多领域绝不容他人越雷池一步。换好衣服，卸完妆，车已经停在了地铁站附近，有燕准备下车。 傍晚到办公室来一趟。 好，我本来就打算要去。 有燕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目送汽车离开之后，他才走下地铁楼梯。墙上贴着机动战士高达的海报。 一定要去看。 教室里，高压电工程的课程令人昏昏欲睡。根据学生间的小道消息，这门课不但不点名，考试的时候对作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容纳50人以上的教室只坐了十来个学生。有燕坐在第二排，强忍着不时会令人失去意识的睡意，将满头白发的副教授慢条斯理解说的电弧放电、辉光放电原理抄在笔记上。如果不动动手，可能随时会趴下睡着的。原村有燕在学校是个认真的学生，至少信和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的学生都这么认为。事实上，凡是他选修的课程一定会来上，他会逃的课仅限于法学、艺术学或普通心理学等与电机无关的通识科目。他才二年级，课表里这类必修课很多。有燕之所以在专业课的课堂上认真听讲，原因可以说只有一个，同源亮司叫他这么做，理由是为了事业。说起来，有燕选择攻读电机系便是受到同源的影响。高三的时候，他的数理成绩很好，曾经考虑就读工学院或理学院，但要选择什么系却难以决定。当时同源对他说， 以后是电脑的时代，要是你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，可以帮我的忙。 那时候，同源继续从事电脑游戏程序的邮购，而且颇有斩获，有燕也帮助他开发程序。同源所说的帮忙，指的大概是发展自己的事业。对此，有燕也曾经问同源，既然有这种想法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念？同源的数理科成绩比有燕毫不逊色。那时候的同源露出了一个脸部纠结的笑容。 要是有闲钱去上大学，我还用得着做这种生意吗？ 有燕这才知道同源不打算继续升学了。他下定了决心要学会电子和电脑的知识。面对将来，与其浑浑噩噩，还不如以帮助他人为目的呢，这样的升学显得更有意义。更何况他还欠同源一份人情，无论花多少年都必须偿还。 高二夏天的那件事儿，至今仍在他心里留下深沉的创伤。基于这样的理由，有燕决定凡是专业课都尽可能认真上课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在课堂上整理的笔记，同源看得极其认真，为了了解笔记的内容，旁边还堆着专业书籍。同源亮思，虽然从来没有上过信和大学的半堂课，但他无疑是最了解上课内容的人。同源最近对一样东西很感兴趣，那就是借记卡、信用卡等磁卡。有燕进大学不久便开始接触磁卡，他在学校看到某种设备能够读取改写输入于磁带上的数据，叫编码器。听有燕提起编码器，同源亮似的眼睛为之一亮。 那么只要用那个就可以复制银行卡了？ 也许可以，可是做了也没有意义，使用银行卡时还要密码，所以卡即使丢了也不必担心，不是吗？ 密码。 同源似乎陷入了沉思。过了两三个星期，同源把一个录音机大小的纸箱搬进了制作个人电脑程序的办公室。箱子里装的就是编码器，有插入磁卡的地方，也有显示磁条内容的面板。 亏你弄得到这种东西。 听有燕这么说，同源只是微微耸肩笑了笑。拿到这台二手编码器不久，同源就伪造了一张银行卡。有燕并不知道原卡的持有人是谁，因为那张卡停留在同源的手边只有几个小时。同源似乎用那张伪造的卡分两次提了20几万元。惊人的是，他竟然从磁卡记载的数据中破解了密码。然而这当中自有玄机。事实上，在取得编码器之前，同源便已经成功解读了磁卡的模式。没有特殊机器，如何破解模式呢？同源曾经实际操演给有燕看，那真是令人跌破眼镜。他准备了颗粒极细的磁粉，撒在卡片的磁条上。不一会儿，有燕啊地叫出声来，因为磁条上浮现出了细细的条纹。 其实很像摩斯密码，我在事先知道密码的卡片上重复这么做，就看出模式了。接下来就反复操作，就算不知道密码，只要让模式浮现出来就可以破解。 那只要在随便捡到、偷到的银行卡上撒上磁粉， 就可以用了。 这是…… 有燕想不出该说什么，可能是他的样子很好笑，同源难得地露出了发自心底的愉快笑容。 很可笑吧？这哪里安全了？银行职员常叮咛我们要把存折和印件分开保管，可银行卡这种东西等于把保险箱和钥匙放在一起。 他们真的认为这样不会出问题？ 应该有人知道这东西其实很危险，可要缩手也来不及了，只好闭嘴，心里肯定在担心会出事儿。 同源又发出了笑声，但是同源并没有立刻运用这项秘密技术。除了忙于本行制作个人电脑程序，更重要的是要拿到别人的卡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只在弄到那台编码器后复制了那张来路不明的卡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他都没有提起卡片的事。然而到了今年，同源却说道， 仔细想想，根本不必拿到别人的银行卡。 当时他们正在狭窄的办公室内，隔着旧餐桌面对面喝速溶咖啡。 什么意思？ 简单的说，需要的是现在还在使用的账号，不是密码。 我听不懂。 同源往椅子上一靠，双脚抬到餐桌上，顺手拿起一张名片。 假设这是卡，把它放进机器，机器就会读出磁条上的各项数据， 其中一项就是账号和密码。当然，机器不知道插入卡片的是不是本人，为判断这一点才会叫你输入密码。只要有人按下磁条上记录的那个号码，机器就会确认，按要求把钱吐出来。所以，如果拿一张磁条上什么数据都没有的空白卡，在上面输好账号等必要数据，再随便输一组密码进去，会有什么结果？这样做出来的卡片当然跟真的不同，因为密码不同。但是，机器对此没有判断能力，机器只会确认磁条上记录的号码和提款人输入的号码是否一致。 那，要是知道真正账号， 要做多少张假卡都没问题，虽然是假的，却真的可以取钱。 同源说着，扬起了嘴角。有燕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他明白同源所说绝非空谈。后来两个人便开始伪造银行卡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